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协和医院东单北大街北向南方向，金鱼胡同东西双方向，东单三条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 全新版本的绵羊音正式诞生。 绵羊音吗？不是大灰狼音吗？啊，其实我今天下午呢，就是尝试了一下，就是用自己稍显年轻一点的这个声音状态，我们一起来录一个广告。 对对 对，然后突然间发现我们都回不去了， 自己都觉得很尴尬啊。 对，岁月对我们做了什么？ 啊、对，嗨，大家好，哇、啊，就自己一身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啊。 就要模仿那种大熊的声音。 好吧。感谢各位依然在这个时间收听娱乐最王牌，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想要在2018年10月11号星期四的下班路上和你们说一句 下班快乐， Goodbye World，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其实想说的是，我们都应该在此时此刻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对不对？ 是的，尤其是在这里的各位朋友们，下班了，放轻松嘛，跟我们一起来合唱一首歌多好。 对，你有多久没有那样的没心没肺的笑话了？你有多久那么啊，好像不能说没皮没脸，就是可以很开心的、很洒脱的一起在收音机跟着收音机唱首歌那种状态。 不用再多说，眼神就懂得。再见我的朋友，迎着金色日落，一起 这首歌感觉不像是下班的状态，像是 已经 辞职了的状态，启程了，对，真的是启程了， 就是感觉好像一群少年背着吉他，然后背后是夕阳，然后面带微笑向前奔跑的姿态。 是，这不都已经说了吗？再见吧，姑娘。对，就老板还是个女老板。所以说，我觉得黑薄荷他们总是会有时候让我觉得很惊喜，就像这首歌，就好像感觉是给我们节目写的一样哈，刚好迎着金色的夕阳日落之时，一起唱首歌。 对，而且黑薄荷乐队有另外一个别称，就是中国内地版的 AC/DC。 硬摇滚。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欢迎回来，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让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推荐一下北京的一些艺术展览啊，好不好？ 对，也是趁着秋高气爽的日子嘛，让我们放松一下。 好了，话不多说，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继续跟随娱乐最王牌一起听好歌。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上海方向。 如果说前面一首黑薄荷的歌呢是迎着金色的夕阳往前冲的感觉，而这首呢就更像是缓缓走在日落大道的状态了、 是的，而且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贵贵的、因为他其中提到那个比弗利山庄， 对， 就感觉好像在比弗利山庄看着夕阳西下。 也不一定，咱就是王府井漫步也能找那个感觉啊。 王牌推荐， 重要的是心情，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刚才送上来自张靓颖带来的日落大道，就在此时此刻夕阳西下的时候，娱乐做王牌，我们来去推荐一些北京的一些艺术展览吧。 对，比如说来自圣经清代宫廷生活用品展，目前呢也正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展出。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展览的文物是来自于号称这个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宫的这个沈阳故宫啊。 对， 里面包括啊当时这个皇太极的这个坐像啊， 龙袍，还有这个皇帝和后妃们这个用膳所用的一些宫廷的餐具。 对，还有就比如说皇帝割肉用的刀，还有底部带有酒精炉方便加热的火碗，就是当年他喝酒用的。 嗯， 这个可见沈阳真的是很冷啊。 是，酒不加热就估计就冻上了啊，就是常温的，就是带冰块的那种。嗯， 就是从这些文物可以看出，清朝入关之前独特的生活风俗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对啊，尤其是刚看过什么《如懿传》《延禧攻略》的朋友，可能会很感兴趣。 对， 另外中国美术馆庆祝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展“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也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是的，这个展览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你机会见，就是一般见不到那些如雷贯耳的作品。 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这个说一个演唱会，这是南征北战乐队的大胆爱演唱会，好像本周六也会在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来开演了。 对，我们细数一下这几年，其实南征北战也陆续为很多作品做了宣传曲，比如说《唐人街探案》，还有《忍者神龟》《空天猎》等等。 嗯， 所以说他们的音乐风格是比较多元化的，尤其是现场听。 啊，这首应该是翻唱吧，原唱应该是周笔畅，后来呢又在这个网络上面火了之后，南征北战就有了一个自己的版本， 不一样最美的期待。 我有一个梦，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世界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成一道桥梁，痛苦和快乐交织，将我的心窗照亮，彩虹横卧在天边，霞光闪耀在眼前，多么鲜艳，历经世界无常的变迁，那是爱带来的感动，像那不再来的童年，不断被赞美和传颂，掩盖了梦魇，我可以忘记无语的不安，放下负担，与你相拥时的幸福感带走我的孤单。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 的期待，来自南征北战。 这首歌曲确实就是通过比比不一样的诠释的版本之后，听到男生版本还是意外的惊喜的。 嗯，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不一样的是唱腔不一样嘛。 嗨， 男生女生的区别，除此之外就是男生会更加坚定一点。 你确定吗？ 不是吗？男生对于这个期待可能会比女生更加笃定， 嗯， 就是很有目标性。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一首女生的歌啊，比如说原唱是女生的歌，如果让一个男生去翻唱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一个状况。 嗯， 一种呢就是完全变成，比如说像迪克牛仔， 嗯， 像动力火车这种很纯爷们儿气质的，他们往往会把一首原本柔美的歌唱出摇滚气质来。 天空。 对，但是也有比如说像一些，可能一些像遗憾薛美静这样的作品，比如让。嗯，让方总斌来翻唱成男生的版本，好像显得比女生嘛还要柔美。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要看翻唱的人去怎么去理解这首歌了。 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好，我们再来看音乐方面的一个推荐吧，好不好？ 嗯， 来，这是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明天10月12号到26号来进行。 而且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会为中国概念注入全新的内涵，就是把以往对于中国作品还有中国作曲家的关注推广到享誉海外的华人舞台导演艺术家的领域。 嗯，就说这个开幕演出是根据传统的同名京剧改编创作的新国剧，就是《霸王别姬》。 对对对对，嗯，此外还有国际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 嗯， 他也将会带着这个丝路合作团亮相北京国际音乐节。 嗯，其实还会有新的一些花样，比如说寂寞式的歌剧啊，就是比较创新，但是当中也不失古典风格的。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别说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低头沉默，哀愁拢心口，执念一手，不甘沦为堕落死囚，双目依旧定睛自由，飞絮和舟飘零驻留，尤其这种苏醒以后，漫天举动，暂数仅有，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嘲笑我的面可虚假，一生为你扮演优雅，到头只是无情难可梦话。有人也罢，无人也罢，用力挣扎却奈何世事浮夸，时常误会吧镜中你的完美无瑕，我是冬末堆积的雪花，安静等待清晨阳光将我融化。也许喝酒飘零驻留，尤其这种苏醒以后，漫天举斗数仅有，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无人也罢， 这首歌叫《也罢》， 来自卢湘慧，而且有人曾经评价说卢湘慧是一位值得珍藏的歌手。 也罢也罢。好，刚才好像有听友特别指出南征北战的这首最美的期待其实应该就是他们的歌 哦，比比翻唱的南征北战的最美的期待。 所以有的时候我之前有一张专辑叫爱原色，就是一些音乐人把自己就写给别人的然后被别人唱火的歌然后拿出来然后就自己唱一遍，就多少带着一些不甘心，就是凭什么这么好的作品被你们唱火了。 对对对，就像以前我们最熟悉的火星电台也是一样的，他们自己有很多非常好听的作品但是没有被自己唱火，被别人唱火了。 有些音乐人也挺不容易的哈。 凭什么呢？ 继续听好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Recognize that this is the first time love has caught me by surprise. And it's been years, my dear, since I have missed someone like I miss you. So promise you'll stay right here beneath the starlit sky. Cause I can't contain the way I feel when you're here by my side. And if ever there be a smile to melt this boy's cold heart, darling, it's yours. Darling, it's yours. I'm breathing quicker now, 'cause every timeI look in her eyes, I'm forced to cover mine. My nervous bones are shaking, oh, and it's her laugh that brings me back home. So promise you'll stay right here beneath the starlit sky. Cause I can't contain the way I feel when you're here by my side. And if ever there be a smile to melt this boy's cold heart,Darling, it's yours. Darling, it's yours. I found true love. I found true love. So promise you'll stay right here beneath the starlit sky.Oh, 'cause I can't contain the way I feel when you're here by my side. And if ever there be a smile to melt this boy's cold heart, darling, it's yours. Darling, it's yours. So promise you'll stay right here and smile like you do.If ever there be a girl for me, I'm sure it's you. 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发生了，在丰富多彩的路上。悄然地去吧，就这样微笑。

边其实是在另外一首歌，就是张国荣的《春夏秋冬》那首歌底下发现一句留言，我觉得很有意思。 什么呢？ 就是说没有你啊、就是春夏秋冬，有你是春华秋实，夏蝉冬雪。 天哪，就秋天到了恋爱的季节了，是不是？ 哎，其实我觉得秋天也是一个很浪漫的季节，所以呢，刚才送上了一首很浪漫的歌，叫做《Love Lov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我们俩其实每天都在为放什么歌绞尽脑汁。 对，比如说刚才这首歌曲，我就觉得有一种棉花糖的口感。 为了放这首歌，我刚才特意探到这个窗前去看了看现在窗外的景色，是不是适合？ 过了青春年少，心里不会轻易起波澜。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我却开始多愁善感，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只是可惜没从头看起。你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迟。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手，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依然柔软，还会为了爱泪流。那些过往的甜蜜和伤害，让我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心怀，跟随真心走出来。自己经历了许多，不会轻易为谁而冲动。可无论有天我们多成熟，在爱面前还是孩子。就像你曾告诉我，亲爱的，这一切还不算太迟。 日落之前， 来自李健。 对，就是哎，这个是这首、个、歌是唱什么的呢？ 唱日落之前，大家心绪。 是你确定吗？我怎么觉得是在唱黄昏恋？ 有哎， 否则为什么叫日落之前？ 哎，你有没有发现李健的声音特别适合在秋天播放？ 对， 比如说他的日落之前，还有贝加尔湖畔，就是刚才听到这首歌曲，让我想到那个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热的一个电视剧，他其中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爱情物理学 啊。他说怎讲？ 在恋爱当中，体积和质量是不成正比的，就是也许坐在对面的那个，你看到小巧灵动的他，体积虽然那么小，但是他释放出来爱的能量是无比之大。 你的意思就是说，像我这样的看起来就是一个大个儿， 就飘。 反而很傲娇是吧？ 反正是不成正比了。 好吧，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歌其实很有意思啊。日落之前，我们常说，哎，如果你 碰到了一个很有活力的有如朝阳一般的人，可是你自己却觉得自己已经是几近日落之前的， 天哪， 日暮西沉的状态，怎么办？那么你就去做一个拥抱朝阳的人就好了。 你突然之间让我想到另外一句情话，就咱们今天是土味情话大 PK， 来继续来。 就是说啊，那句话啊，秋天到了，正值秋天这个温度的时候，最适合的一个动作就是拥抱， 拥抱寒冷的北风啊。 因为拥抱的话就是可以彼此给予对方的温度嘛。 原来是这样啊。好吧，这里是娱乐秀王牌，就最近一定要千万注意啊，不要这个着凉感冒哈。 是的， 有这个人保吧，它是个车险哈，你感冒了可能不一定能保。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刚才我们说这首歌其实很适合一个孤独的状态下去听，其实也不尽然。 就是这首歌曲会给人听有种很怎么说，很想找一个地方想自己的心事儿的感觉。 决定不请一个朋友来跟你一起分享吗？ 因为叶培总是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白衣飘飘的年代，那种很风花雪月的感觉。 对，双鱼叶培，是 blue blue blue blue blue， 就蓝色的泡泡的啊。 是的， 很多都是这种风格。 嗯， 好了，刚才听了一首来自叶培的《远行》。你看，我们选歌其实有的时候就像做菜一样，就这个时间段啊，适合吃什么，我们一定要。你看，我每次放歌，总要去探到那个我们那个小隔窗，去看一下太阳到底有没有落山。然后这个歌词里面如果出现夕阳，是不是合适 啊？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稍后我们就会有歌单 PO 上来。 你觉得你是在替我打了一个广告呀？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2018是中国人首次进行太空行走的十周年。十年前，神舟七号出征太空，让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三个实现太空出舱的国家。十年后，也有这么一个中国人出征太空的故事。仅仅只有八分钟的动画，就有机会冲进奥斯卡，它叫做《冲破天际》。这个短片呢，描述了一个对太空无限着迷的中国女孩楚露娜，在父亲的激励下，经过一系列的挫折，终于成为宇航员的故事。全片没有一句台词，情节也简单无比，但是一露面就入选了各大电影节。虽然不完全是中国动画，但是看看这几个标签，应该算是很有看点了。因为两位导演都参与过《超能陆战队》《冰雪奇缘》《疯狂动物城》，至少这么看来，八分钟不算浪费时间了。这部作品叫做《冲破天际》，所以闲来无事可以用来下饭。希望幼稚暖人的笔触能让你一秒就回到童年。 You wore in 65. You know the one with the rose and the yellow bamboos, the one that made me feel alive. And if they ask me where you ar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Just tell them the whole world's passing me by. I ain't got nothing left to prove, and I'm gonna fly, fly, fly away. And if I love it strong, we'll never go wrong, 'cause that's the place to be.Bye, bye, bye, baby. And if you ever come down, we'll still fool around. Watch the sun set into the sea. I asked the little blackbird who sat on the roof, where did my baby go? He said sometimes life can throw you off track. You're where we are, you never know.If your daddy asks me where you are, what am I supposed to say? You tell him the whole world's passing me by. I'm gonna live my life my own way. I'm gonna fly, fly, fly away. And if my love is strong, we'll never go wrong, 'cause that's the place to be. And baby, bye, bye, bye, baby. And if you ever come down, we'll still fool around 新发现之后，马上我们要抛出今天的预热题了。

夕阳西下，就在下班路上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哎，接下来在入夜的时候呢，我们来点欢乐的节奏，就在白给一百块。今天的题目很简单， 就是请问李健和叶培他俩是校友吗？ 其实也不简单，答错的朋友挺多的啊。稍后我们来连线，1400元的现金红包到底会是谁的呢？还是这钱还是我的呢？从小就觉得说收音机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然后很小的时候把那个收音机拆开，它里面是不是能找到说话的人。 你小的时候就脑洞这么大吗？ 我说真的是这样子的呀。然后现在发现说，哎，收音机里面真的可以飘出钱来啊！就是我们白给一百块嘛，对不对？ 是的，就是，但是要特别强调，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娱乐最王牌， 是白给一百块，是我们的一个王牌福利的小单元。每天的现金红包100元，如果答错都会被累计。那今天呢，到现在已经是累计到了1400元的现金红包了啊！ 对，同时答对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发北京地区手机号码过来才行。 回答预热题，我们会在6点之前抛出一个题目啊，答对预热题到微信公众账号白洁 FM 才有机会接到我们的连线。今天第一位接入的电话会是谁呢 ？Hello， 嗨， 嗨， 怎么称呼你？ 喂， 哎， 啊，你好， 你好， 你好， 草莓熊， 草莓熊 啊，是你了。2017年的11月份关注我们的是吗？ 对 啊，这个照片也很有哎艺术感是吧？ 有意境啊， 对，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草莓熊加油啊！听上去有点紧张啊，要调整一下状态好不好？ 放松，深呼吸一下。 啊， 没事，不紧张。 好，加油啊！ 嗯， 你先，我就先问问你，你有没有想到今天电话会打给你？ 嗯，我就从来没敢发过这个那个答题，就是我觉得我只要一发，肯定会找我的。 哇， 这就是 因为今天。感觉这您的问题太简单了，我觉得实在是受不了了，还是查一下吧。 那你就不妨先帮我们把预热题给解决了呗。这个李健和叶培是校友吗？ 不是。 啊，对，一个是清华的，还有一个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对，中国音乐学院。 OK， 好， 加油！ 看看接下来的题对你来说是不是也同样简单？ 今天有消息说周星驰有望拍摄喜剧之王的续集喜剧之王二，请问在喜剧之王中演员张柏芝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女学生吗？三二一请回答。 不是。 很简单，第二题请听题。岳云鹏是这几年很有人气的相声演员，请问岳云鹏说相声时的搭档是张鹤伦吗？ 三二一。 不是不是不是。 我好紧张，已经答对两题了。 我们今天问题节奏要这么快吗？ 别啊，1400了啊。嗯，我有点紧张啊。 哎呀呀，老白的钱包保不住了。 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难点的提问他啊？ 对，第三题了。 好， 嗯， 那想问的是，篮球运动员中也有一位孙悦，当年呢，他曾经去 NBA 打球，请问孙悦是曾经效力于洛杉矶湖人队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吓死我了， 就是陆续的听到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就失败的音效出的特别快。 就是我点那个一听刚刚说不是，然后我一块石头落地了，马上点出可是不是你啊。 真的在这个前半夜又送出去了，人家一时半会儿一下给改口了，怎么办？ 你没有发现此时此刻我俩笑的都很灿烂吗？ 觉得不错，没第一题就答错了好多人。 好吧， 那两个已经很不错。 你差一点就拿走一半了，哇！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还 明天我还明儿再打一回。 希望你能够再有机会，谢谢你，再见， 拜拜。 还有一个小红包啊，别忘了发截图过来。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克。为什么说你自己的名字的时候那么谨慎小心？ 想了一下 忘了是吧？ 对，就想着说哦，大家好，我是 白给100块， 我是送钱的。对，我是对，我是银行啊，不太对啊。好，接下来一位朋友现在已经在线上了。刚才我觉得很可惜啊，我们的这位听友啊，叫做 草莓 熊啊，他差一题就能拿走一半的现金了。 对，我也陆续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啊，好可惜啊，很遗憾。 看看今天第二位是不是有机会成功 ？Hello， 哎，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Zero， 你就称我 Zero 行。 好 ，Zero 哈。我有点不祥的预感啊 ，zero 就是一切归零，零的意思，零啊。今天想让我们的现金重新就归零吗？归到100块啊！我很期待你能不能真的完成挑战，加油了！ 加油！ 好， 你是个动漫迷吗？我看你这个是漫画头像做头像的， 算是吗？ 好，我们问你一道跟漫画无关的题啊。请听第一题。 第一题，骆驼这种动物有单峰驼，有双峰驼，请问其中比较耐热的骆驼是单峰驼吗？ 三二一请回答。是吗？ 是。 哎呀， 现在这个 我手心又开始冒汗了。哎，刚才 回答的时候咬牙切齿了。 刚刚有听我说老白劝你要善良。我怎么就不善良？我物质我自己的钱我就不善良了是吧？好，第二题，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埃及的标志，请问狮身人面像上的人脸是按古埃及法老胡夫的形象建造的吗？三二一请回答。 不是。 还手还是很快。哎，好嘞，谢谢。 借用听友的一句话，老白劝你善良。 做人要厚道是吧？ 对， 给我吓得我的脸都快变成那个狮身人面像了。我 哎呦， 明天就是1500了。 我跟你说那个 Zero 啊，你这个题其实你仔细想想啊，其实不该错。这个题其实不难， 是 我觉得，反正个人觉得不难。 对， 但是大家可能在答题的那一瞬间没有听清楚这个题目，然后就会错觉说，哎，上道题应该是这道题应该就不是了。 他刚才犹豫了一下， 对，有那种想法。 对，他犹豫了一下，其实他本来要答对的，后来为了就是让我把这个钱捂住，就故意改错的。 哦，就是哦，你们俩是一个战线上的。 对，你是个善良的朋友，我觉得你一定会有好人有好报啊！谢谢啊。 所以之后我们还会有9块的9的小红包送给你，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谢谢。 好的， 感谢。 哎，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今天题答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第三位的备选的朋友哈，这个叫什么？ 刘飞啊，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 你要改天了啊，改天再看到你，我们会这个尽早会选择的。好， 对，现在这一片 Happy Pills 送给你们。 嗯，哎，很喜欢他的歌。 哦、oh, ，Norah Jones。 Trying to pick up the pace, trying to make it so I never see your face again. Time to throw this away, wanna make sure that you never waste my time again. How does it feel? Oh, how does it feel to be you right now, dear? You broke 所以这快成了我们今天娱乐最王牌的关键句了， 是， 就是老白劝你善良， 就是而且很多细心的朋友，就是刚才在你问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说，老白你嘴都瓢了， 全现在全都是一片，你要善良啊，你要善良啊，劝你要善良啊， 跟铁军， 紧张紧张啊，他说老这样钱什么时候攒到一起 三千 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那天都已经说过了，果断选择。 领导有在听吗？ 做一期告别节目啊。还有人叫我白格朗台的格朗台， 真的是你每天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收获、嗯、今天有人给你起英文名的，明天有人怎么着给你立一个 slogan 的。 谁说我是格朗台的？男生还是女生？要女生的话就算了，哎，就我就忍了。 嗯， 要是一哥们儿的话，我就直接说你，那你是卡西莫多。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朋友说的还挺在理的，比如说，闷山羊，他说这个钱啊，还不如早点送出去，越来越多，你越来越心疼。 决定晚上吃点闷羊肉，缓缓。明天1500了啊、 嗯！ 如果你们有，不能说有财迷的朋友，如果有朋友啊，这最近是吧？这个生活工作呢，可能压力比较大，可以劝他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明天可以请假吗？ 我劝你要善良，艾克。来，我们今天的音乐题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先把手机准备好，对话框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们这个介绍也。简单点吧，以后就是白杰 FM 就好了。 对， 对吧？白杰 FM， 白杰的白，白杰的杰，嗨，白色的白，杰出的杰，或者是怎样，反正就是我们为了节省时间，不老重复了。 嗯，有点拗口哈。 对，从今天开始，停止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以后就是言简意赅，白杰 FM 就好了。 为自己攒点人品，要不然是钱怎么办啊？好， 稍后的这道音乐题非常非常的简单。 OK， 我先准备一下。 啊、我们是来问歌名就好了。 对，就歌名吧。 嗯，三、二、一。 最快发来的一位和中间的幸运的朋友，你们在哪里？ 准备好了吗？ 歌名儿。是孙燕姿的《神奇》吗？ 劝你要善良， 这哪能听出来？ 马上来。江南 是吧？嘿，好，差一点。 江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是的、因为刚才这首歌曲就是我们会存在很多误导，比如说老白说神奇 啊， 我说江南。 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请你们赶紧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上面来。接下来我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痛仰乐队的一首歌， 再见杰克。 一年年的下过古城， 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今天就像一封写好的游戏，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因为我心里没有平静，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过去就像脑海里翻腾的喧嚣，繁星在梦里闪耀，让我泪写好了戏，等着贴上一枚新邮票，因为我心里没有平静，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过去就像脑里翻腾的喧嚣，繁星在梦里闪耀，让我泪 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刚才第一声是从他的话筒里出来的，自己忘开话筒了， 有种那个隔空对话，这才是隔空对话。 今天的音乐题其实稍有难度啊，但是答对的朋友也不少，只不过呢一开始被我们忽悠了一下之后出了很多错误答案。 是，但是其实我今天在出这道音乐题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是有点悬念在里边的。这个小萌发来信息，他说现在我们的音乐节目已经变成了相声节目。就在那个白给一百块的单元的时候嘛， 那你麻烦你先把票买一下好吗？ 大家都是票友。 那好，我们好又转京剧了哈。来，我们接下来要公布正确答案了。今天的这首歌是什么歌？ 来自 JJ 林俊杰《美人鱼》。 对，答什么江南啊，什么豆浆油条啊，甚至被我们误导的什么神奇，全都错了哦。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岸你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会爱干心。我愿意化作 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个人的世界，没有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 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正确答案啊！答对的朋友其实啊， 有很多很多， 对，挺多的。今天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 莫尘， 一个很有、 意境， 对，山水意境的这种这个名字啊，莫尘。 对对对对 对, 对， 而且我们要从今天开始要陆续公布一下前五名回答正确的朋友， 那么分别是 蓝小溪，还有孙欣荣，还有 G 元安，还有瑞董。 恭喜以上的五位哈、啊。好像都要送红包似的，没有没有，就是哎，感谢你们啊！莫尘会获得一个小红包，另外呢，我们稍后一些中间当中会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再送一个。 嗯、是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稍后呢，我们会有小红包送给你们。当然呢，送红包的同时，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比如说曾丽儿的这首《马路天使》。 嗯，是电影的名字。 对，比较适合行走在漆黑路上的你们。 注意交通安全。 在半空是赤色的霓虹，尖声高呼于风中，高低骤完全失踪，让困扰，让理想尽诉一空。 这首歌接近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提醒大家稍后可以来打卡了、 是的，记得关注百吉 FM， 没有后缀、 好，只要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打卡晚安图，可以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哦。 对，而且今天的打卡晚安图呢是有关于夜空， 还是挺有感觉的一张图，你们发了就知道了。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

昨天，李谷一和他的学生出席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举办的恳谈会。10月18号，他将携学生亮相北展剧场，带来一场名为《改革开放40年，引吭高歌新时代》的音乐会。届时呢，李谷一将现场演唱《相恋》《一路芬芳》《那西那山》《我和我的祖国》四首歌曲。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马甸桥到西三旗收费站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音乐素描。 好了，就像是白天的喧嚣结束，安静的夜晚来临。当黄昏结束，进入到夜晚的时候，到了北京时间的18:34，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进入相对安静模式。 对，在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分享一些书中的摘录。 对，然后呢，刚才我们也设置了打卡图片啊。 是的，今天打卡图片呢是一张有关于夜景的，特别适合就是现在保存下来，然后立刻转发朋友圈的一张图。 很喜欢这张图啊。 对， 真的。然后，里面的这段文字或者图片上这段文字，就是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念到的。大家可以一边回复“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白街 FM， 一边来听我们为你念这段文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段是来自于著名作家卡夫卡的文字，出自他的作品《箴言录》。 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痛苦，另一间住着欢乐。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笑声会吵醒隔壁房间的痛苦。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你的目光锁在某个地方，倔强是一道墙，内心不开放。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想看看下来的伪装，你会怎么放？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只因为欠缺，所以总不懂拒绝，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别说还有感觉。心是单人房， 文字、一张图、一首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单元了啊！你们可以发打卡到白杰 FM 收到图片和文字，同时刚才送上来自莫文蔚《单人房双人床》。 希望刚才分享的这段文字你们也能喜欢，是出自卡夫卡的《箴言录》。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私房歌， 好的，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依然是我们轮流来推荐歌曲的时候了啊！ 是的，所以今天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排序。 对，那听到这个声音， 放烟花了， 对，会想到那个场景啊。 对， 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就是在前奏的部分加入了放烟火的这样的一个段落， 嗯、 同时当它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特别。我记得有段时间，好像那时候还是在早间节目的时候， 嗯， 突然就出现这首歌，然后想说啊，跟白天和早晨实在是太不搭配了，但是呢，却会有一种很不对称的美感。但是现在我觉得这首歌找到了一个更适合出现的时间，这是来自于白安这个女生带来的歌，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还是老样子啊，一到十分你觉得可以打几分？ 真的真爱漂泊这是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无人承认谁的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 主播私房歌，这是我今天推荐的一首歌，别忘了给我打分。 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不要打断它了，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 啊、 很多很多年前我是来到北京，有一次恰好是在大街小巷上听到了这个白安的这首歌，突然发现哎，还挺安静的， 对，你会有一种突然相遇的感觉。 漂泊着这茫茫人海，若你是我必然的存在，多想从此不再离开。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什么 发现有的朋友真的是听歌都要是要考验一下人家的普通话嘛，说有点大舌头。 但我觉得说白安因为这么受人喜欢，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唱腔不是那么很正规正统的方式， 遇见知己 给人一种懒懒的放松之感、就是、 不管怎么说这首歌也拿到了大家的给到的八分啊、平均分有8.5分这样， 嗯，还不错了。那接下来该我推荐了，今天我照样推荐一首女生的歌曲，因为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不同的版本、 嗯、 比如说经常会听的话会熟悉卡朋特那个版本、嗯、Close to you。 那今天我们听的是 No 这个版本的 Close to you， 节奏可能会稍显舒缓一点，比较适合坐在车里享受沙发音乐、嗯、 也可以打分，这是艾科推荐的啊、哦。 Every time you we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选择这首歌就是告诉大家天冷的哪儿都别去，然后回去洗洗睡吧。 对、对，刚才有一个小口误，然后很多朋友就拿出来赶紧调侃。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就会、出现这种小 bug。 嗯，知道，困了，困了。 我可能是被白安刚才传染了。 对，他是知己，你是叉车。 坐在车里享受沙发音乐。 坐在查理。 这哪儿的口音？你说你这个， 严太说这歌应该来杯红酒才对啊。 对。行了，我们接下来艾克继续。哎，你今天两首推荐完了吗？ 还没有，还有第二首。 对，下一首啊，而且待会儿你还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 哦，这又是我是吧？ 对， 好好好好。 今天看你可能又要输了，这首歌拿到的分数平均分差不多有7分。 对，哎，怎么办？就是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这种节奏不太适合有驾驶行进感的感觉， 慢悠悠的。 嗯，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可能会稍微调动一下大家的情绪。 嗯， 是来自何心碎。一位新人，这首歌曲叫做《于是》，我觉得她还是一个比较酷的女生。 嗯， 因为她曾经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诠释她的，说一颗有预知的蘑菇米，蘑菇米。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空灵的感觉。嗯，诠释的每一次的音乐呢，就是会有一种预知感和未来感。 好，这首歌大家会给几分呢？1到10分。 我喝了一口啤酒，任你。 是矮哥推荐，大概拿到了8分。 对，是来自何心碎的于旭。 对，好吧，就是也有朋友鼓励你说，坚持去推荐你喜欢的歌，喜欢这种不从众的风格。 哎呀，这种风格我其实就是手机里面特别多，因为我特别喜欢何心碎的一种风格，就是它是很有那个前卫之感。 哦，你们这样的话，那以后我来推荐更不从众的， 怎么了？ 听不懂的什么什么语言各种，对不对？ 分享窦唯的歌，新专辑， 各种啊， 各种实验音乐， 对，一句人声都没有的那种。待会儿要问一个问题，好吗？ 嗯。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得嘞，老张替你把问题回答了，老张。好吧， 所以今天我就逃过一劫。 没有，我想问你的是，今天有朋友问你，如果你在压力大到无处释放的时候，就已经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你会怎么去释放自己的压力？ 捏方便面。去跑到那种便利店捏方便面，好不好？ 啊，不是你要说清楚，你这个捏完以后要买回家自己吃掉， 对， 不能浪费食物嘛， 不能和大家分享这种不好的技巧。 行了，今天的最后一首主播私房歌，让我来推荐吧。 好的， 看我能今天接着赢你。 嗯， 这话其实不用过多去介绍，就是一首特别怎么样，特别飒的歌，飒爽的那个飒 啊， 对 啊 ，Bring on helm to me。这首歌好像在银河护卫队当中有出现过，很适合夜晚。1到10分，这首歌你会给几分呢？ Bring it on home to me。 好，谢谢我的这位知音啊，正方形饼干说超喜欢这首歌，满分10分啊。 但是我看到他的名字，想把他带回家， 想捏一下是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就是我们今天所有推荐的歌曲了。 对，而且我觉得最后一首歌曲特别适合，就是把所有的烦恼都留在车里，然后回家的时候一身轻松。 真的是这样，然后可以轻松的、愉快的去享受这个夜晚了。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啦，我是艾哥， 我是白杰，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拜拜， 拜拜。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东风日产轩逸纯电，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